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9号星期四，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昨天晚上啊，北京多地出现了降水，山区呢以雪为主。虽然降水目前已经结束，午后呢天空会逐渐转晴，但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7度，那么天气比较阴冷，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衣防寒，谨防感冒。那目前我们建外地区看到外面啊，直播间外面还是阴雨蒙蒙的这个状态哈，所以今天的体感会比较冷。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阴转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雨雪刚刚结束，天气阴冷，大家呢一定要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资讯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消息主要包括：中科院报告遴选171个科学研究前沿，行云工程第一阶段圆满完成，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增长9.9%，酿酒行业也要数字化升级。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科创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科院近日发布2021研究前沿报告和2021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报告中呢，遴选展示了11个大学科领域中较为活跃或发展迅速的110个热点前沿和61个新兴前沿。报告呢，由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瑞维安联合发布，旨在研判和传播世界科技前沿主要进展与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红军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准确地把握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报告显示呢，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前沿在临床医学与生物科学领域占很高比例，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紧密结合，也形成了其他领域的热点和新兴前沿，比如化学传感器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的应用等等。我们说传感器呢，不仅仅在病毒检测中可以广泛的推广应用，那么在可穿戴设备当中也有更多的一些应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可穿戴设备的一组数据。最近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发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可穿戴设备市场研究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显示，本季度呢可穿戴设备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达到了1.384亿台。具体来看，其增长主要归功于耳机类的设备，这个品类呢在第三季度增长了26.5%，占据了近65%的市场份额，而腕带式可穿戴设备紧随其后，占比呢为34.7%。数据显示，目前消费者的需求正在慢慢从智能手环类产品转向智能手表类产品。据报道，消费者正在寻找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而智能手表的价格也越来越接近智能手环类产品。 由于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看看品牌啊，苹果不得不将其 Watch Series 7的发售推迟到了第四季度，而导致它的出货下降了 35.5%。 但是苹果仍然保持在第一的位置，占据了整个市场超过 53% 的美元价值。2021年第三季度，苹果可穿戴设备出货3980万台，市场占比 28.8%。而三星呢，在第三季度以1270万台的出货量和小米并列第二位，同比增长 13.8%。之前发布的 Galaxy Watch 4系列的智能手表呢，也很受欢迎。该系列手表搭载谷歌的 Wear OS 系统，受到了用户们的好评。小米在第三季度出货量为1270万台，相比其第二季度出货下降 23.8%， 但它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出货量明显增长。可穿戴设备啊，现在这种使用场景和功能性都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丰富了。那么在一会儿我们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当中哈，也要说一说关于可穿戴设备在医学领域啊这方面的一些科技创新成果。比如说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互动了，说您日常会监测哪些健康数据吗？很多朋友都会说要定期的测量一下血压。那么高血压监测啊，也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来实现一些小型化、便捷化、精确化和舒适化。那对于有日常监测血压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这可以说是一个科技创新带来的福利。所以在我们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关注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收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天领域。近日，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该集团表示，行云工程天机物联网星座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未来行云工程还计划在2022年完成第二阶段共12颗卫星的发射任务，届时这些卫星呢将成为太空中的网络信号基站，可解决远航航之、冰原极地等地带通信盲区的难题。行云工程天机物联网主要瞄准的是为物提供窄带的卫星通信服务，包括短报文数据传输、长报文数据传输、图片传输等等。它和地面物联网通信技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真正的泛在的万物互联互通。据介绍，行云工程第二阶段首批六颗卫星的联调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第二阶段建设完成后，就能实现小规模组网，在空间段、地面段及用户段再次提升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行云工程的全面建设扣上重要一环。预计2022年将实现中国上空每30分钟一次行云工程卫星过顶，可以提供更优质的卫星通信服务。现在在宇宙当中哈，有我们布局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联网星座啊，还有包括一些卫星编队等等。那么同时我们的空间站里面的航天员啊，也在进行着这个宇宙探索以及一些科研攻关的项目。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啊下午的3:40会进行天宫课堂第一课。那么大家通过多渠道哈，已经了解了这个信息了。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会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那么央视呢也会进行全程的现场直播。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呢会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会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3名航天员会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且和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也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呢下午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一次的天宫课堂第一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酿酒行业啊，也要数字化升级了。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背景下，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新零售已经成为众多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那么对酒类行业啊，也是如此。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酒业横向竞争逐步加大，白酒行业的消费升级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力，带动中国酒业良性发展，正成为中长期的主旋律。当下互联网加酒逐渐成为了新的经济常态，像专卖店、定制等各种新玩法啊，也是层出不穷。白酒行业复合渠道竞争时代来临了。有研究机构预测，2021年酒类新零售市场规模将突破1360亿元，而新零售也将是决定白酒竞争的又一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白酒行业下一个风口。在近日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啊，这个49房的创始人兼 CEO 张传宗他就表示说，酿酒行业是一个经验和科技传承和创新同样重要的行业，要不断地在产品品质、用户体验和科技赋能中来加码，加强酒类工艺传承和培养，促进酿酒品质的提升，同时还要培养更多的白酒业人才，来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品控管理体系。的确，现在很多行业啊都在借助互联网啊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样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带来更多的有核心竞争力和科技感的这些新产品，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资讯环节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依然和健康领域有关。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哈，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因为年龄的因素，还是因为可能日常的生活习惯等等问题哈，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啊，这样的一个词儿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并不陌生。那么高血压也是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增长比较快的一种慢病。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哈，中国18岁以上的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7.5%。那么高血压患者呢，超过了3亿人。我们说，对于以高血压为代表的一类慢病呢，是需要管理、需要健康监测的。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科技话题呢，就和高血压的健康监测有关系。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企业新勇科技，它呢是一家可穿戴式健康设备的创业企业，他们开发的产品呢是使用智能科技啊，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获取准确的血压信息。其实不仅仅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日常体检的时候，大家都会让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测测血压啊，量一下，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自己准确的血压信息，这其实对个人的健康管理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保障，从而可以避免或者是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新勇科技联合创始人李毅斌，欢迎李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李总一起聊聊关于高血压健康监测方面的话题。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新勇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魏耀广，欢迎魏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两位嘉宾是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高血压哈健康监测如何通过智能科技让每个人都可以能够具体详细和准确的了解自己的血压信息。首先我想先跟两位老师先探讨一下哈，就是你们为什么选择了血压信息监测这个创业项目？如果说健康产业，其实里面涉及到的环节和内容非常的多哈，我们是 如何捕捉到了血压信息监测这个方向，然后把它作为信用科技的这个创业攻关的一个方向。两位分别谈一谈吧，从李总开始好吗？ 好的，好的。其实这件事情的起源还颇有渊源，大概要追溯到2011年左右。那个时候呢，我刚到清华大学这边来读博士。当时我和我的导师邓宁老师呢，就在探讨我的博士方向。我们都是很关注这种前沿科技，尤其是用通过电子手段来解决这种医疗难题这一领域。当时那个我的导师就提出了两个当今这个医学测量界非常重大的两个难题，一个就是不用袖带把血压测准，还有一个是不扎针儿不放血把血糖测准。 血压、血糖这两个非 没 常 错。 重要的点哈， 哎，对，这两个技术呢，都是当今这个一个是人群普及率非常高，这个用户需求也非常迫切的两个技术。但是呢，其实近几十年的发展吧，都非常缓慢，因为这两项技术虽然听上去、看上去和我们距离很近，但是他们的测量手段其实非常受到局限。当时呢，我跟我这个导师商量了这个很久吧，我们一起探讨了好几次，又经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调研，我们发现，在这个方向，因为我们是做传感器出身的，我们从这个传感器和这个生物动力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是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确定了，希望在这个领域做一些贡献，做一些建树，从11年开始就开始在这个领域扎根研究起来。 哎，10年前的这个不短的时间了。其实当时就已经看到血压、血糖的监测，虽然在生活当中这个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使用的装备和技术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一个进展啊，还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包括绑袖带呀，还要扎止血，要这个一天几扎哈。其实对于患者来讲，或者是对于用户来讲，这个体验感并不是很好。所以当时看到了这个方向，也是在导师的带领下。哎，想到说去研究这个方向，这是李总谈到的这个渊源。那么，魏总是如何加入到跟李总一起哈，做这方面的血压监测方面的科技创新？您当时是什么样的理由一头扎进来了？ 啊，我这个呢比较偶然吧，是因为我的家人呢有这个高血压病史，我妈妈有脑出血，恢复的还不错，但是19年的时候她去美国看我，就是，突然就是头疼，以为又是脑出血，然后就去医院，然后检查之后不是，但是这次呢把我吓得挺厉害的，就是我说这个担心我妈妈再会有脑出血，然后呢就跟医生来探讨怎么能够降低风险，医生就说呢是可以来控制血压，当血压过高的时候呢，就是赶紧采取措施。那我是一个理科生嘛，然后我就想，那有没有什么设备或者有没有什么产品能够随时监测血压，就是能够实现刚才医生说的这个功能，当这个血压过高的时候，及时的给病人来进行预警。我当时是觉得不太，我之前是不是这个领域的，不是健康领域的啊，就是说我是觉得，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这么发达，那我们应该有这样一款产品。然后我就去这个，先是在这个网上搜索之后呢，发现确实在京东、淘宝上会有一些这种号称可以测血压的这种手表，然后就买了。买了之后呢，来测来用，发现不准确，就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就去，就是调研了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做不准？后来才发现，这个，就是不充气来测血压，居然是一个世界难题。其实是在过去的10-20年当中，有很多的，学校、创业公司、大公司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失败告终。在2019年8月份，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任何一款产品是可以做到医疗级的不充气、便携。能够测血压的这样一个功能，在这之后呢，我又来进行了一些市场的调研，这就是刚才主持人在前面说的，高血压在世界上的，不仅是在中国，在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就是人群非常多的一个病种，是大概全世界有10几亿的人，然后呢，其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呢也会有这个脑出血，脑梗的这种风险。那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市场很大，需求很大，像我妈妈这样的人也很多， 我呢就希望能够说，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技术，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后来我就在全世界，从欧洲、美国，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学的老师来联系，看看有什么技术。后来就很有幸的找到了这个邓宁老师和易斌这边，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你看魏总的这个经历呢，又告诉我们，其实您本身是因为身边家人妈妈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有实际的需求，然后您又以一个理科生的这种思维模式想到，哎，发现问题，我要去解决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那么在调查过程当中，又看到了行业的痛点。那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是不是全球范围内，其实就您的调查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像您说的，在这方面的一些特别亮眼的技术成果，那你看这么多年，全世界范围都没有非常好的这方面的突破和进展，那证明这事儿是很难的。那我们选择做这事儿本身也是非常有勇气的。当时有没有想过说，难点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不一定会成功？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设想吗？ 这个我先说两句，然后 好。 这个李总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当时说实在话，是肯定知道这个是世界难题。然后呢，当时其实是最开始是不知道在那个时间点是不是一定能够，到了一个时间点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历史上很多这次重大的这些发明创造吧，比如说莱特兄弟造飞机，他之前有很多人造过飞机。但是它为什么失败呢？是因为这个技术它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点儿，让各项技术它还能够成熟，那所以呢，就是说当时我的那个就是，判断就是之前那么多年很多人在尝试做这件事情，但是它失败了，可能就是我后来总结我们反思啊，就是传感器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就是这个各方面的这技术是不成熟的。那么当我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又重新评估了这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传感器技术在过去的几年发展非常快，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呢，我找到咱们清华大学这边技术这个，找到邓老师和李斌这边之后呢，我们就探讨一下，就是说对于这块技术，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其实在这次创业的时候，我是觉得凭直觉吧，我觉得这次我们应该是各项技术比较成熟，很有可能把这事情做好。 您看，您19年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当时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种调查，最后找到了李一斌李总这边，包括和邓宁老师这边。那个时候，李总，咱们这边从11年到1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不是也是一直在针对高血压的这个监测、智能化监测方面做了很多的这种深耕和研究？当时已经取得了一定性的成果吗？然后才把魏总也的这个眼光吸引过来，然后跟你们一起合作做这个事儿，您也分享一下，是不是？其实这事儿本身一开始也是难度挺大的。 对，是的，其实这件事情在最开始，我们这个12年当初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啊，都有一点茫然，没有头绪。初生牛犊不怕虎吧？这个当时刚开始做的时候信心满满，但是做了这个两三年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跟我导师在沟通，说：“哎呀，说这个问题啊太难了，要不然咱们换个方向吧。” 放弃吧，哈，选一个更容易一 对， 点的。 但是当时呢，我导师就是又跟我沟通了一下，他说：“这个你看，咱们这个做事情，作为一个这个博士研究，又是在咱们国内最好的这种学府里，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和资源，我们就应该有勇气，我们就应该去挑战一些这种世界难题，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所以从那之后呢，我们又换了好几个思路来解决这个事情。”最开始从传感器入手，后来又从这个流体动力学入手，然后呢，从模拟别人的这个思路手段，到去改良，最后去突破，去创新，10年磨一剑吧，基本上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我们在19年的时候遇到那个魏博士的时候，当时我们基本上就把我们已有的这个研究基础串起来了。我们当时呢，已有在实验室里已经做出了一套这个原型样机。基于这套原型样机呢，我们在实验室采集的数据就可以做到这个精确度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状态。所以当时魏博士找到我们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哎，这个技术确实是有可能被攻克。同时呢， 我们这边其实也很需要这个魏博士他的这个经验和技术，因为魏博士呢，他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和 AI 包括算法这个领域深耕了多年。我们前期呢，主要还是基于这种物理模型、流体动力学模型来建模分析人体的血压和人体其他的生理动力学参数之间的关系。有了魏博士这边的加入呢，我们把两方一起结合，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相互结合。现在呢，我们能保证我们这个测量精度达到一个医疗级别要求的这个准确度。 你看，我们说很多好的成果也好，或者是真正能够推广应用的一些项目也好，都是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刚才听李总和魏总两个人的这个讲述哈，其实我们的感受也是很深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了好的想法，然后去为这个想法为之努力，但是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也可能其他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还没有形成突破，是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所有的这个元素都凑齐了，才可能出现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十年磨一剑，这中间也有很多想放弃，然后想要去，这个做更容易事情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小波折。但是我们说，一些科研工作者就是要攻坚克难啊，需要坚持不懈。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基本框架都已经达成了，再加上魏博士的这个加入，可能把两方的优势资源一结合，就能形成现在新永科技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刚才其实二位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些前期的基础。 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戴奥列琴，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相信这里每个黎明会留下最美的倩影，最后珍藏在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回忆。是冰雪还是火焰，都如此的年轻，那就用热血热泪去温暖生命。向世界微笑，为一个响亮的姓名，无论谁喊北京， 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说对于以高血压为代表的一类慢病呢，是需要管理，需要健康监测的。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科技话题呢，就和高血压的健康监测有关系。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新勇科技联合创始人李毅斌，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新勇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魏耀广。那么刚才其实二位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些前期的基础，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想请二位从专业的角度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做一下梳理。因为一开始我们也说了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其实是生活中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做这种常规性的体检，都会给你这个手臂绑一个袖带啊，对吧，让你就是静一静，测一个血压，看看你这个血压的高值和低值分别是什么，来监测一下你的健康。包括家庭当中我们也有一些血压监测仪，血糖也是一样，都会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设备。那魏总刚才也说到，您还由于有需求还去网上去查了一下曾经既有的一些监测血压的所谓智能的设备，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市场上的血压监测设备大致会有哪些种类，那么他们各自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也让我们对现在的这些琳琅满目的产品有一个了解好吗？ 行，因为这个是这样啊，首先呢这块肯定李总是内行，我呢当时是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市场，我先把我这块呢说完之后，李总可以来补充一下更专业的一些。我当时看的话呢，主要是有这样几块，首先呢从大的方面，一个是医院内用的东西，一个是医院外用的。医院内用的话呢又分为几块，有一块就是说这个在这个 ICU 就是急救病房里面会用到的是插管的，那种呢是最准确的，它因为是直接插了一个针到血管里面。然后还有另外一类的话呢，就是在美国有几家公司研制的那种无创的可以连续测血压的是有的，但是呢体积特别大，非常的笨重，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它不适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的便携的来测血压。所以呢这种设备呢其实是不能满足像我妈妈那样的人群的需要的，所以当时这个医院内的这个设备呢就基本上是不能用。然后对，医院内还有一种就是它也是充气式的，它是类似于那个新建那种 Holter， 它背上之后呢每隔半小时呢会充一次气，这种的话呢是有一些我们这高血压的这种患者呢可能会需要去背一背，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变化。但是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它是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去充一次气，会影响到这个用户的日常生活。 这也是绑在手臂上的是吗？ 是在那个对手臂上。 好。 然后呢它晚上睡觉的时候，尤其是睡觉的时候会影响到用户的睡眠。这是院内的比较常见的，当然那个还有就是说去这个门诊部啊，或者是去这个医生那里用的那种充气式的， 就我们见的最多的那种哈。 对对对对对，这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它也是肯定都是不能够随时随地的这个让用户用。 这个充气的也得补充一下，从最早的时候人挤那个球充气，到现在已经实现这种电子的可以给你充气了，好像还有这么一个变化是吧？ 是有是有，但是现在很多有些诊所有些医生还是会偏爱那种手充气的那种水银式的，他们会认为这种是更准确一些。 这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院内常见的几种了。 对对对，院外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家里面用的这种袖带式的绑上之后充气的，对，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充气类的话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连续的测量，也不能够监测，不能够预警，所以说这一类的话当时我查了之后呢就觉得这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后来的话呢，着重调研了一下，就是这种不用充气可以在比如说手表上来测的这个的话呢，市面上是有一些这种用光电传感器来测血压的，但是呢，就是刚才我之前也提到，它测不准，因为光靠这个光电传感器本身，它跟血压的这种相关性比较差，很难做得很准，这是一大类。还有就是这两年也有的，就是把这个充气式的这种袖带的血压计给它做得很小，做到手表上的这种，当时也有。我在2020年去这个拉斯加斯 CES 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欧姆龙他们有一款就是把它做在手表上的，那个是可以做准的。但是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问题是，它不能够连续的监测，所以呢就不能够说这个达到预警的功能。对于像我妈妈这样的用户的话呢，是希望能够说戴着之后，它能够连续监测，当血压高的时候预警。那这种产品呢是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让这个手表不停的充气，而且它也不舒适，因为充气的时候其实那个血管里面的血流是完全阻断的。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么几类吧，我觉得剩下的可以让这个李总再补充一些，就是看看有没有遗漏的。 对，其实刚才魏总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个说全了。就像我们在院内，基本上这种ICU 里或者是这种高危病房监护里，会用这种动脉插管方式来连续监测我们血压的波形。然后呢，像这种高血压疾病的诊断，一般是需要一个24小时血压监护，每半小时或15分钟充一次气，用这种散点式的方法，近似代替连续的这种血压波形，来去诊断这一天的这个血压变化，然后来具体呢来刻画到底这个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还是脉压差高，是哪种类型的这个高血压。然后在院内呢，一般都是在这种医生有监督的情况下去监测，而在院外这种医生无监督的情况下去监测，一般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袖带式的或者是腕带式的血压计来监测。像最后魏总提到的，就是基于这种光电传感器来监测人体血压的呢，一般就是我们现在手表手环上常见的这种背面可以发，有时候发绿光，有时候发红光的这种传感器。它呢，因为这种光电传感器，它所测量的信号实际上是和我们这个血管的血液流量是很相关的一个量。然后血液流量呢，由于我们血压高的时候，血液流量自然就会大一些；血压低的时候，这个血液流量就会少一些。所以从这里面找一些相关性来监测我们的这个血压变化。但是这块儿确实就如这个药广所说，这个变化很不准确，因为它的这个很容易受到你这个传感器离皮肤远近啊、环境光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透过皮肤缓冲层的时候，这个不同的光通路带来的这个衰减不同啊，这块儿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种测量方法它的准确率一直是存在质疑，就使得现在还没有一种很普及的方法可以很准确把这种连续的血压波形测出来，这个也是正在医学测量界吧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是，我在这想追问一句，就是我们两位嘉宾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无数次的提到了充气。那不管是我们说光电式还是袖带式，好像目前以这种充气来间断性的来测我们的血压，这是一个主流。那为什么一定要充气呢？它充气是能保证它的这个准确性吗？ 现在医学测量界上还是认为，医生这种有监督的，用医生听诊，就是用医生耳朵，然后用您刚才说的那个拿一个气囊去充气的这种方式，是血压测量的金标准。这个是包括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设备，也是在和这个金标准在做比对。现在这个还是就是算是一个行业的行规吧，就是我们还要把这个作为我们最准确的一个值。像现在您提到的这个袖带式充气方法，一个是它的这个方法确实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然后呢，它的准确度和有效性也比较容易得到验证。像其他的这些方法呢，它的其实一个是发展的比较新，然后呢，它的这些验证方式和验证手段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其他这些方式呢，现在在目前的市场上还很难普及，也没有，目前没有完全被这个医学界所接受。 是我们说这种医疗界的科技创新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长期有效的临床使用当中，有一些方法技术和手段已经被医护人员用得非常轻车熟路了，所以可能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它就是需要有一个接受然后适应然后慢慢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而且您也说到了这种行业的血压监测行业的一些金标准，那我们做创新的时候也是要拿这个金标准来对标的，要不断的去收集数据，看看是不是能和传统的所谓的这些这个金标准然后做一个对比，我们的准确性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从刚才二位的这个介绍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哈，你看这个血压监测既要保证它的准确性，这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想要保证它的连续性，那还要保证这个舒适性，这其实是我从刚才两位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些要求对于我们创新的这个方向其实就提出了很多门槛，比如提到的这种连续性的监测它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现在已经有突破可以实现血压监测的连续性，这背后的技术有力的保障又应该是什么呢？ 这块其实连续血压监测我们认为它是未来一个必然的趋势。单点式的这种血压监测，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去体检中心或者是去医院去测量的时候，很容易发现我走两步或者上个楼梯，我的血压呢可能就高上去了。那这时候医生或者护士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哎，您那个歇一会儿吧， 是 您缓缓再测， 对，放松一下，别太紧张。有的人是一到测血压的时候一紧张，这血压噌就上去了。 没错，您说这种叫在医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白大褂高血压， 见着医生害怕， 穿着医生，对，他就害怕，一紧张血压噌就上去了。所以说这种单点式的血压测量方法，它的准确性其实是很受到这个局限，它跟这个你当时的这个状态特别有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普及这种连续血压监测呢？它可以通过这种连续的这种数据来规避你单点的这种就是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因素，然后通过一天的这个血压变化曲线来更加准确可靠的评估这一个人的真正的这个血压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实际上连续的这种血压监测是一种必然的一种趋势，它要替代这种单点的方式来给人，来给我们病人，给医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判断依据。 所以这个是发展趋势，也是我们努力的这个方向。那么要想实现连续性，那肯定需要突破的难点，包括技术方面的一些创新，其实这也都是必要的一个保障。那怎么样去实现血压的连续监测，目前我们新勇找到的方向是什么？ 目前呢，我们这套理论里呢，就是通过连续监测人体的多路脉搏波的数据，然后来实现这种血压的动态连续监测的。我们在我们这个实现手段里呢，实际上是有三种信号同步都在测量。这三种信号呢，分别对应三个不同的生理过程。在我们这个物理模型中呢，我们基于这三个生理过程来把它们建立起和血压之间的联系，然后建立对于每个人呢，在经过一个这个个体标定，把其中一些参数进行个体化的这种修正之后呢，基于这个模型对人这个连续血压进行监测，也就是只要我们带上我们这个产品，可以连续获得我们这三路波形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连续的来输出我们的血压信息，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实现的。 刚才李总讲的是这个技术上我们怎么来做到。 嗯， 那我想的话就是说，从连续血压监测来说，更大的层面有另外几个点吧，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到便携。因为像刚才我们之前讨论的，医院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设备是可以做到连续血压监测的，但是它不便携，所以呢对于普通的用户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用的。所以呢这个为了做到便携呢，我们采取的这种形态，经过用户的调研，包括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最终采用的是可穿戴设备。具体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常见的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对，这是一个必须，因为如果说我们做的设备很大， 你即使做的再准确，它其实也很难做到连续，因为大家不可能一直都守在设备旁边，对吧？ 对，这个连续既有设备可以连续的工作，然后也有我们是不是能够连续的使用它，啊，愿意使用它。 对呀，你不然太大了，你也不能围着它跑呀。 嗯 对，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总结的特别好，就是那个舒适性。因为既然我们要连续测，那可能就是说我们一天，比如说如果是早晚都带的话，可能就20多小时、24小时，可能都会带着。那它就一定要很舒适。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刚才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充气式它不好呢？因为充气式它每次测血压的时候，它就把动脉那个血管完全给压迫的，里面的血流是不流的。这种原理本身它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让用户一直的来连续的测量，因为那样子的话你是非常不舒适的，而且我们平常测血压如果是连着测几次的话手会麻。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解决这个舒适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我们公司这个科技呢，技术呢是能够做到，不压迫，不这个过分的压迫血管，不让人感到不适，这样才能让用户呢连续的来这个佩戴来监测。第三块就是做的准确，准确的话呢，这块就是李总这边讲的，我们清华这边的这个技术，刚才李总已经介绍过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准确，这三块连续、舒适和准确加起来，我觉得才能够达成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让用户日常佩戴，舒适连续的监测血压这样一个目标。 而且这个补充其实说到了我们的产品是要尽量小型化，然后便捷化，然后同时呢带上的这种舒适性啊也是要考量进去的。而且刚才其实从技术层面，李总说到了我们会有三种信号，那么通过这三种信号的这种捕捉，然后我们去看一看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从而实现所谓的这种连续监测。那么这三种生理过程或者这种三种信号，它具体是指什么？为什么能反映血压的这个状态？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三种，而不是四种、五种或者六种？我这可能有点外行哈，但是也比较好奇，我想请李总再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好，没有问题。那这样，这块我简单来描述一下，可能这个问题要真的讲清楚， 有点 我 专业。 得花2个小时 专门开个大课堂才行。我简单来说一下，像这种袖带式的方法，它通过这个加压，实际上是直接来测量的压力信号。它通过从零开始，我们经常测量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数字零一点点点往上升，或者是从很高的一个压力一点点点往下降。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这个加压或者降压的这个过程和我们人体的低压相等的时候，相当于开始阻断我们的这个动脉血流。因为像外边加的压力大于已经大于你血管内的最低的压力了，那我再往上加压，肯定就要阻断我们的动脉血流了。那所以当它检测到这个点的时候，哎，这对应我们的低压。那当我们的这个再加压到这个完全阻断我们动脉血流的时候，刚好对应我们那个高压的值，也就是这个时候外部的压力已经完全大于我们内部的压力了。我们内部再怎么使劲儿，血也流不过去。因为你外边的劲儿已经大过了，所以他是找这两个临界点，是医生的耳朵来听也好，还是我们电子血压计用示波法的方法来找也好，找到这两个临界点，哎，确定我们这个高压和低压的数值。 这是基 这 本 个 原 呢 理。 是，对，这是我们这种袖带式测量方法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我们这里呢，其实跟这种原理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要想实现这种连续的测量，我们不能去阻断人的动脉血流，我们需要保证这个人的动脉血流可以非常通畅、非常连续的去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以既然我们那不能这样阻断动脉血流，我们就没法直接测量压力信号，我们就只能间接的测量其他信号。现在其实我们在测量的这几个脉搏波对应的是哪些信号呢？一路呢是对应我们这个血流流量的信号， 血流流量，这是第一。 对，还有一个呢是对应我们的这个血管直径变化这样的一个信号。当我们这个心脏在周期性收缩和扩张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血管也在周期性的，它的直径啊和流量也在周期性的变化，变大变小。我们把这两个信号描记下来，作为我们主要测量的两个信号输入。同时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三路信号，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完全连续测量的， 是我们在一些场景，就是有的时候人体的状态可能会不停的变化，我们为了监测这些人体状态的变化来，加入的这个第三路信号。第三路信号呢，就是我们这种单导的 ECG 单导联的这种心电信号。我们通过这个信号呢，可以监测一些你的这个人体的身体状态是否有变化。所以这三路信号辅助起来，我们相当于是在局部建立了一个流体力学的一个模型。我们基于这个血管流量的变化和血管直径的变化，我们去计算其中血压的变化。 大家总结和梳理一下，其实我们是推翻了传统袖带式，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血流截住啊，让我们这个低压、高压这样的一个中间这个数值，然后监测出来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我们彻底推翻，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啊。通过不管是我们的血流流量的长期监测，还有包括血管直径变化的持续性监测，以及我们说特殊场景下这种这个什么单导联心电信号的这个监测，这三路信息可以共同的反映我们血压的一个连续的状况。这个其实是我们能够实现连续性，以及包括刚才魏博士说的，我们把它做小型化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思路和原理。当然，这个思路原理有了，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建的模型也有了，这背后肯定是有技术支持的。之前其实二位也提到了，像现在不管是这个传感器的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技术更迭，还是说人工智能这种大数据分析，这些基本的一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想要通过三路信号来连续性的监测血压这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这样一个期待。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产品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向、这个思路，它的准确性，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之前传统方式做了一个对标？能不能实现医疗级的应用？这块儿也二位再帮我们补充一下。 是的，现在这种方法。我们已经做了这种产品的探索。我们公司呢是一个比较新成立的公司啊，是去年5月份我们开始成立的这个公司，做这个产品化的探索。然后在这一年的过程中呢，我们发展速度还是非常快，我们做了5代产品的迭代。 一年多5代产品， 对，非常快的一个节奏。我们在这过程中主要就是来探究我们传感器和我们产品形态。如何让用户能够在更舒适、更无感的状态下，我们来把这几路信号非常稳定、可靠的采集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包括传感器的选型、传感器的，我们不断的用这种 3D 打印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来把这个传感器给它制造出来，然后结合上我们的结构。组装起来，来验证它的这个可靠性、舒适度，并且每一代这个产品，我们研发出来之后，我们都会去采集一批数据。现在呢，最新的这一代产品呢，我们大概积累了是2000多， 差不多三千。 将近现在应该到今天应该已经将近3000左右的这个采集量了。我们在这个人群的这些采集基础上呢，我们会进行精确度的验证。我们一边用我们的这个设备来连续的采集血压，一边呢用传统的这种方式，标准的这种电子式的血压计来采集这个血压，然后两边做一个比对。现在呢，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算法的优化和这个个体的这种标定，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这种血压测量的准确度在8毫米汞柱以内，这个是可以符合我们医疗级别的这个认证的标准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通过5代的这种不断的产品升级，然后实现了现在误差在8毫米汞柱，是吧？ 对，现在这个大范围数据采集，我们这个误差确实还是相对稍稍高一点。我们在我们这个小范围数据采集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可以采集的组数更多一些，我们标定的这个参数精度可以更高一些，我们可以做到这个5毫米汞柱的这个精度。但是在大范围数据采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只能标定一组数据，然后其他的数据呢来进行测试和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这个误差可以做到8毫米汞柱。 嗯，所以这是我们在准确性上要不断的进行一个验证，然后进行数据收集，然后进行产品的这个进一步的优化哈、这个是通过数据来给我们做把关的。那么这是李总这方面。那魏老师，您之前也说到了，其实由于个人家人的这个需求，您在全球其实都在找好的产品，那么最后跟新永一起来合作，目前您觉得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已经啊就符合您最初的一个期待了？那它能不能进一步的实现医疗级的应用？您的看法是？ 就是我们毕竟是初创公司，我们呢进行了这几次产品的迭代，我们现在这个是因为是在技术研发过程中，这个产品的这种外观呀，包括舒适度，我们虽然进行了很多的改进，还是距离我所期待那种，我的标准一般比较高啊，距离我所期待的那个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在加足马力，然后再往前来进行继续的改进，从精确度上来说的话呢，是足以可以满足我当时的这个期望吧，当时我的这种想在市面上找的这样一款产品，但是因为我们是初创公司，规模也不是那么大，就我们在做这个产品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来继续的打磨，还是这方面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是，听出来了，您的确要求很高，既要让它实用啊好用，然后还得美观大方，就像打造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哈、希望他德智体美劳全方面的发展，所以我们的一个产品也是非常用心的哈、希望他如果推到市场，不管是医用级还是走入 C 端，走入千家万户，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让用户更加的满意啊，这是我们不断打磨产品的一个方向。很开心跟新永科技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呢分享了关于健康，尤其是高血压健康监测这方面的一个内容，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科创中国的两位嘉宾，新永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李一斌和我们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魏耀广魏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健康的话题。谢谢二位做客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